锵锵三人行。你知道这个国庆黄金周啊，这个最火的是什么事儿？很多网友都会告诉你，整个国庆黄金周啊，他们始终在网上一直在追踪啊，一个就号称叫极品女子，这个人呢、啊、叫小月月。 哦，我听过，对， 出了个小月月，说这小月月啊比这个凤姐还火。说小月月是一什么？就是现在网上已经有拜月神教了，是拜这个小月月。 80公斤是吧？ 整个假期700万人次围观了这个小月月的国庆上海游记。徐老师跟您上海有点关系。说这据说这个小月月呀、啊、是一什么女的呢？大概就是身高是多少啊？1米50啊，150厘米，体重160斤，安徽芜湖的一个幼师。这个发他消息的这个人呢、啊，叫什么？ 150厘米高， 对， 160公斤 。你想象， 那基本上就是个圆柱体嘛。 加想象莫泊桑写的羊脂球。 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他还是通过另一个楼主叫蓉蓉。这个蓉蓉说呀，说、啊、他这个，就是说，在天涯社区发了一个名为“感谢这样一个极品的朋友给我带来这样一个悲情的国庆”的直播帖。他就说呢，小月月和目前这个蓉蓉正在上海打工。他说这个小月月跟他呀是高中同学，有着共同的青春回忆。国庆节期间呢，小月月要带他刚认识的男朋友到上海去看世博会，这不就是这个蓉蓉要招待吗？但是他说毕竟是老家来人，我还是挺兴奋啊。这个让蓉蓉始料不及的是，接下来的2天1夜，他和这个什么小 W 啊，一个什么人， 是那个男朋友 啊，遭遇了小月月一系列的超雷人经历，包括要吟诗，包括要自杀。他这个里边啊，直播帖已经到了356页，就讲了很多小月月的故事，比如穿衣服多么多么雷人，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举止。比如说这小月月可能就跟他说你看这个上海男人都追着我不放，他可能指的是刚才一上海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等等。可是我老实讲啊，他们说的这些个事儿仍然不是我呀这个能够对他感起兴趣的一个理由。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凤姐啊，至少看上咱看见了嘛，是有一些很搞怪的这些举止哈。 或者芙蓉姐姐、啊、 芙蓉姐姐、嗯、这个小月月啊，为什么所以说现在 存在于文字上的、就是、 存在于文字上的、嗯、所以现在大家聊啊就有可能是虚构的， 是有可能吗？ 有可能是一个策划小组编这个小月月的虚构人物的这个雷人的这个故事， 就等于连载小说这样。 哎，像连载小说一样，就讲这个小女孩多么不知羞啊，多么这种大辣辣的这么一个劲儿。但是700万人次追着看，就是对她感兴趣。老实讲，即便是文字，他们有人说小月月写的这种文字啊也很有意思。我可能老了吧，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就跟这个，就跟这个什么贾君鹏，你不要回家吃饭一样，很多事情你是弄不清楚的。突然间就引起了很多 那个贾君鹏那个事，后来说是策划的嘛， 是跟玩那个网络游戏。 对对对，是，但是后来有人卷入去策划， 嗯， 把它搞大。 现在也是对网络的点击率的一种迷信。就说这种其实你要讲数字的话，上海以前有一个刊物叫故事会， 对对， 嗯， 他就多年来一直200万的销量， 对， 嗯， 也没人说他怎么特别火，但是他很稳定的，我后来还特别发了，因为他是中国就最畅销的杂志，就是多少年来都是最畅销，他也没什么人注意，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把他当作很难为情的一件事情，因为赚来的钱就用来资助一些其他的书，什么大戏啊，什么什么。 他主要是在很多工厂里头， 不农村， 对，农村还有农村。 后来他就是故事，就是简单的故事，讲简单的故事，但他多年也是存在。可是现在网络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对于名义的崇拜转移到对点击率的一个崇拜，就是一时间什么事情的点击率高，就好像这个事情就 变得 很重要。 我就不大看得上这个，就是什么就说还什么什么上亿人次点击的什么网站什么的。我说那上亿人还当年还背诵毛主席语录呢，这有什么值得说的？拿人多势众说这儿太没出息了吧？哎，不，但是这个小月月确实也有点意思啊！你看啊，我给你念念，徐老师，这个你不了解他这个写的是什么文字？你比如说啊， 小月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坐下来，然后哗一下把他的 LU 还不是 LV LU 包甩到我这里，开始盘头发，说边盘边用一种很高傲的口气跟我说，我吧优点就是太漂亮，你刚刚看到了，上海的男人都跟着我想调戏我，哼，我看不上上海人的。然后又是说小月月悠悠的又说，其实我喜欢山东人还有河南人，肌肉的抱着多舒服哎。接着45度幽怨的摆弄着桌布，说可惜我有小 W 了，就是说她男朋友，我有小 W 了，我要专一，虽然我很漂亮那么多人追，但我就是专一，我就是梁山伯，小 W 要是不要我，我就去葬花。然后 梁山伯葬花， 对，刚刚精神无比，看到小 W 来了之后条件反射一样，小月月又开始忧伤了，他居然大家不要惊讶，他居然开始吟诗了，是的，吟诗，他一边装晕居然一边开始悠悠的说词语，我隐约听到花谢花飞霜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就这么一些个 编的 编的 一看就是编的， 一看就是编的， 太明显。不过他为什么这样的编就符合，就是会有点击率，这当然作为文化现象也还是值得分析，还是值得分析，对不对？ 因为这几年啊，网络上出现一种人物典型嘛， 嗯， 就是从最早啊，其实可能是木子美， 嗯， 但是木子美呢，他还是一个 木子美呢，还是有点东西的， 对，他是有想法的， 嗯， 很理性的。那么到了后来呢，就出现比如像芙蓉姐姐啊、凤姐啊这一连串的人物啊，于是开始在今天的中国网络世界媒体界树立一种人物，这种人物是什么？就是某种我们叫做不要脸的女人， 嗯， 喜欢张扬，喜欢到处招摇，然后喜欢炫耀自己。但其实呢又丑态百出， 嗯， 然后呢这些人物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呢其实我们你仔细考察过去几年来的情况啊，每次有这种人物出现，大家对他们的说法其实是重复的， 嗯， 比如说这人太让我恶心了，这人太不要脸了，怎么还有这种女的呢，什么大家就不断的在讲，就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有某种需要，某种的东西透过这种人物典型跟对他的这种消费啊攻击啊得到了宣泄跟满足了， 嗯， 你想想看，这是为什么会有出的这么一种人， 在人类的审美的过程当中哈，神丑是最晚出现的一个范畴，人类最早的时候的审美是两种，一种就是优美平湖秋月那种，第二种叫 sublime 就崇高，从古罗马时候就开始了，所谓 sublime 就是说有距离的危险，就好像大海啦、高山啦、暴风雨啦、狮子你要一定要吼叫啦，其实你要是我跟他不隔着栏杆的话，他也吼叫我们早吓趴下了，对不对？但是我隔着栏杆我就能欣赏，所以这个朗杰努斯在很早很早古罗马的时候就说人类就喜欢这两个，那后来很多人说那个一般的优美呢是满足人的这个叫什么，就是繁殖，小是美丽的繁殖的本能，而那个崇高是满足人的这个生存的本能，因为死让你宣泄你对死的害怕， 嗯， 第三种就是所谓滑稽，就是喜剧，就是滑稽，第四种是丑怪，是很晚才出现的， 嗯， 开始出现丑怪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发展，雨果他们那个，比方说那个钟楼怪人， 嗯， 是个非常难看非常难看的东西，但是他有好的良心，最后他变成现在世界上的神丑啊，已经到了你不觉得的地步了。我问上课的时候问同学，我说你们会不会神丑，他们说我们不会啊，我说你是不是抱着 Mickey Mouse 睡觉啊，那是一个老鼠啊，你有没有想过啊，哎，大家一想，哎，真是我。还有，我们把这个鳄鱼啊绣在衣服上，算作一个名牌啊。 嗯。 鳄鱼现实当中，你看到多害怕？为什么你要把个鳄鱼放在个衣服上呢？就人类到了，尤其是20世纪现代主义以后，他们发现宣泄这个东西，人有很多本能需要宣泄， 我 通过丑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倒还不是神丑。 哎。 我觉得它比较像小丑。它比较像什么？ 还是第三种？ 对， 它 是什么呢？因为以前自古以来啊，你看西方的嘉年华或者中国有很多那种丑角型的人物啊，是大家一路看一路笑，还一路骂。 嗯。 但那个骂呢，也不是认真的讨厌他的骂， 嗯， 而是有种笑骂。 嗯嗯嗯。 那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是 所以你觉得还是第三 种的丑角 的这种，我觉 得是这种比较像是一种丑角。嗯，但是为什么？但里面还牵涉很多 性 别问题。 对对 对，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丑角往往都是女的？你注意看啊，这几年网络出现这种丑女性、丑角女性啊，有好几种的。一种是像凤姐这种， 嗯， 另外一种呢是比如说炫耀自己买了多少名牌， 啊，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 宝马女之类的，就是， 不还有几个嘛，不是老说自己就瞧不起， 啊，你们这帮穷鬼啊，就是， 对对对， 就 那种嘛，嗯。那这种人呢，他们都有几个特点，就是我觉得他一方面是个丑角，让大家笑话，但是呢，第二个特点是他们都具有某种炫耀的本性， 嗯， 比如说像凤姐那种。明明大家就觉得她长得不好看，可她偏偏说自己好，自己美，然后还有炫耀，或者炫耀自己有钱，那个人他不露脸啊，但是他炫耀自己有钱，那这种炫耀也成为大家讨厌的一个目标之一。 就是说这个自大要是到了一个远远超现实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会呈现一个什么娱乐效果呢？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男的其实也有丑角， 嗯， 可是男的的丑角在舞台上在电影里都出现了，恰恰是因为我们舞台上对女性的丑角的缺乏，造成了死板的丑女的流行。 这真是版需要淡丑。 你看在春晚的舞台，什么舞台上女性出来总是靓女， 嗯， 男性可以丑角，可以自我作贱，嗯，啊，这个小沈阳啦，赵本山啦，还有好几个春晚上，你看女的出来都是靓女， 都不行的， 一个个出来就是祖国山河那么全宋祖英的份儿， 是是是。 可是呢，嗯，就是现实生活很无情的，哪里都像舞台啊，所以现实生活就投射到那些自愿出来真实表演的丑女身上。 你还真是，他要 我们民众的审美需要是有他自然调节功能的。 没错，你这种还除非就是他自愿。你要是说电视台把他弄出来，电视台还招骂， 招骂的， 大家都骂电视台，你怎么这个这样 歧视女性啊？ 歧视女性， 没有一个女的出来自己。 但是怎么也没说电视台歧视小沈阳呢？ 对， 是吧？ 不会， 这个男女性别有意思。 就是男人在这方面， 男人是可以被歧视的，女人是不可以的，在媒体里面。 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觉得刚刚我们讲那种女人的炫耀啊，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的意识的投射，就是说今天中国人想到很多女性啊，总会想到一种类型的女人，就是说比如说这女的要嫁人，先考虑有没有房子，有没有楼，要钱，想到美女呢，就想到她一定是要去找老板的， 嗯， 一定要往上攀爬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弥漫着某种对女性的一个固定型的看法，你既然是个电视台女主持人是什么，你就非得嫁亿万富翁就怎么样。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大家看多了，其实心里面似乎有一种讨厌，有一种不满，有一种觉得瞧她不起，但现实上你又觉得但人家真比你强啊，最后对不对？所以呢，就透过这种网络丑女角的这种作为一个代表去宣泄这种不满，就比如说说这个人啊，他那么炫耀，太不要脸了，炫耀自己有钱，炫耀自己开车，这多混账，怎么就是那么骂他？ 但是我是觉得，你说也不知道什么神丑啊，我就觉得啊，有一种看笑话吧，就是人呢，啊，中国人吧，还是什么网友吧，他需要个娱乐，他需要个消遣，他需要个看什么？什么叫看笑话？你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也是一个不同。比如说，咱们有些选秀节目不是跟人家西方学的吗？你也能看到英国的那种什么美国偶像啊，或者之类的。你发现没有？哎，当然都是假模假式，对吧？但是你看美国的那种假模假式吧，他还是那种好像装的还是正面的，你看一般都是跟那个好莱坞电影似的，是赞美你，哎呀你很出色，你很什么，你看他美国像美国偶像制造的都是那种哎一个可能看上去一个普通人啊，突然有了一个上佳的表现，然后大家震撼了，就一般来说好像还是阳光的健康的。 也不一定嘛，那个 Paul Morgan 很毒舌的， 那个， 老是就其中一个主持人老是英国那个， 我知道，但是他往回兜，他一般都给你兜回来， 但是他讲的对，还是以鼓励为主， 以鼓励为主，他基本上给你往回兜。但是你看到咱们中国啊，学到咱们中国啊，一下就完全变成那叫一种很真实那个呈现呢，就是那种 评委要捉弄 那个选秀，甚至不到评委捉不捉弄，就是说咱们展现的就是赤裸裸的一个人不知所谓，或者说是自不量力，赤裸裸的就是他 怎么说呢，就像你说的那种，比如说一个人说我是苏美玲，我比苏美玲还漂亮什么，你看咱们就会这样，就是这个镜头啊，我觉得也真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天地不仁呐、啊，就这么看，咱们都不会兜回来的，你知道吗？ 现在所以因此呢，也有一些呢是很正面的。最近有没有看到达人秀啊？ 对， 上那他算是比较正面， 所以达人秀慢慢的是 就火了嘛。 为什么？就达人秀，我就发现中国人也在找这个分寸。 对， 有过那个荒天野岭的时候，但是到达人秀呢，我就注意到评论呢，慢慢就是正面，就是说他往往还注意点兜回来。 对， 就是说 而且注重那些人的故事啊， 注重故事。 因为你以前我们这种选秀啊，有时候基本上就像你觉得像在找野人似的。 没错，真的就是 找着找着来了个麒麟， 甚至你知道我现在没有了。更早年的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初选海选就直接播出来了、 对， 那是什么奇谈怪论， 要的就是那效果、 嗯、 你这台上一出洋相，下面那编辑啊那些摄像啊都特别高兴，你去看过湖南台，你看他运作你就知道了，他上面一哭或者上面一搞笑、啊、下面那些人就是、啊、 你当然、啊、就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也说到这个人呢、啊、人的心呢、啊、都是复杂的，你有幸灾乐祸还是有那个一面啊，但是也有另一面，你就比如说当年我当电台主持人，那玩意儿我要拍出来你也会觉得很好笑、 嗯、 我们招这个电台主持人，我跟你说从广东啊那个十里八乡啊赶来的应聘主持人的，我可什么都见过，还有我见过那个就是背着个大麻袋就来了，哗哗哗来了，进来把大麻袋一放，我说你来干什么？我来考主持人。我说你背，他说你会什么？说我会朗诵。好，朗诵一个吧，就那个广东那个口音呐、啊，鸠总理啊，鸠总理，你在那里。我说好好， 鸠总， 我好。我说你回去等通知吧。好，背起他的大麻袋，出去走两步又回来，哎。我出去的时候他们让我出去吗？你哎，我跟朋友讲起来你是幸灾乐祸的，按说是有点歧视人家，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可是他有些行为又确实是 你拍下来就有 又可笑，你知道吗？但是你这种可笑你要深究的话呢，你是一种歧视，对吗？你是对人家这种比较农村来的人的一种， 但吊诡就吊诡在我们刚才讲了，这种歧视男的允许出现，女的不行，这反过来还是说明我们是男权社会，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男人有权利，所以男人可以出丑。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强调，就是近几年来这一连串的这个姐姐那个妹妹，有的是真的， 就真人版丑女表演， 有的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小月就很怀疑她是， 估计她是虚 编的嘛，虚构。但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女的？为什么总是一个不自量力，不知道自己难看，还要炫耀自己？然后人家越笑话他越努力不懈搞下去，为什么都有这种女性形象？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情绪的宣泄，而且是针对性别的、而且是针对性别的，没有什么男人 代表了男人呢对女人要钱这种对爱情的这种性的追求的男人的一种普遍的害怕，但这种害怕无法发泄呢，如果她是靓女我们就没办法，章子怡出来说没办法，但如果是一个小月月呢，我们男人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么不自量力，连别的女的也这样觉得， 对啊， 你长得1.50米的，各160斤，你还说人家怎么怎么，那大家都很满足，本来喜剧就是这样来满足人的心理的，就是砍一个人比他低而推高自己的自信心， 这叫什么呢？有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说这个小月月是假的啊，有些人痴迷他，要不说拜月神教吗？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文本里边写到他在上海去过的地方，居然有网友就真的去，到那儿去问说有没有过这么一个人，回来还给大家说我去了，说确实有过这么一个人，怎么着，就是哎，他们是国庆长假期是有时间的还是啊？ 不，今天网络文化也是这样嘛，网络文化比如说大家喜欢扎堆凑圈，比如说文艺的一点在豆瓣弄个小组，没那么文艺的娱乐点的就搞些这个嘛，那大家喜欢扎堆凑一个小组，凑一个小组就是在小组里面呢就会慢慢形成有些带头人，那这个带头人呢得做的比什么人都积极点，比如说大家一直老说这个小月怎么样， 干脆有人就说那我们去找去，他把它当成一种娱乐活动，消遣活动，半认真半开玩笑，然后回来之后呢又在这个虚拟的世界，虚拟的小组里面得到某种的满足感嘛，就是你看我去了我怎么样了，我回来给大家报告，然后大家说哎呀这个歌你行啊，夸一个啊怎么样，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分享的乐趣。 哎，我总觉得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中国人生活改善了很多了，已经有余暇可以沉迷在这个娱乐，在那当年苦难的年代，你得把100%的时间用于谋生啊！ 不会，不会。 那么你怎么会有？ 不会。 以前 在那再苦难的时代，你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也有一帮小伙子在那里打群架，跟一个女生开玩笑、 哦、 啊，你这个弟弟怎么硬起来了？等等的，他们现在在虚拟的也是做这么一回事， 对啊， 背景呢也是一样，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能谈。咱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文革前，所以知道吧，所以其实我跟你讲，科技进步，文明一点都没进步，现在很多人花无数的精力在上面去偷菜，一有空进来去偷菜，一有空 没错没错， 你说这个电脑发明了就让他们偷菜，跟以前小时候我们打弹子，你捏什么尿泥 玩尿泥 没有区别。 最近文化部的还说了嘛，说因为甘肃的有个女网友啊，老偷菜吧，真的就去到农民地里偷菜去了，说这个，让文化部有官员说这个考虑要取消这个游戏吧，因为无益于智力，无益于身心，而且还诱发不道德感。 说但回到康德的理论，艺术，人类的艺术就起源于人的游戏， 对， 就是有点精神要发泄。 而且你想看， 这是没有用的。 看来他不是休闲，他就是有这个需要。 对啊，而且偷菜偷了那么久，也只过了一天。